行驶里，却感觉到空洞的心。

这里不堵车，这里还让您免费玩。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市场音乐节，十一长假让您从早嗨到晚，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的再次震撼相聚。咨询电话：387-7772。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认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吾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吾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今年十一来点不一样，集美家居京城6店全场50%起，购物瓜分100万黄金，玩游戏赢2680元净水器，更多国庆惊喜，详询400-006-5858。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双节双店统欢庆，盛通家居广场品牌全新升级，双节提前放假，优惠猛爆量。活动期间，单笔合同实付一定额度，赠送家居电器礼品，20多款超值家居产品一律1元秒杀，终极抽奖。赢免单，抽取液晶电视、电烤箱等，均有机会赢取2017元免单。9月23日、24日、10月7日、8日，盛通总店、长阳店与您不见不散。总店地址：2香月华大街1号，89369998。长阳店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 959资讯快报。 9月25日上午。全市人民瞩目的涿州市第8届全民运动会在市体育中心隆重开幕。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金向东，保定市体育局局长郭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市长陈宇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国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各代表团方队以及表演方队等共有43个方队。开幕式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本次全运会共有43支代表队、6000余人参加，来自各条战线的体育健儿将在18个大项、66个小项上展开精彩角逐。市长陈宇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随后王彦青庄严宣布涿州市第8届全民运动会开幕，副市长李庆林主持开幕式。9月23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对近期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分析，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攻坚克难，抢时间赶进度，全力以赴促进重点项目建设。京南经济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林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王彦青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增强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对整体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和部署。各有关部门要主动谋划，切实为项目建设做好保障和服务，坚决保障重点项目早日落地，早日达效。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春意的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桃花运来自于方大同，虽然他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不过他呢却坦言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桃花运很旺的人，好像是啊，出道这么多年呢，关于他的绯闻也是很少，顶多就是被拿来调侃他和薛凯琪的蓝颜闺蜜的情谊哦。其实觉得他俩在一起感觉还蛮好的。接下来这一位，她呢是有绯闻然后变成了正式的皇太太的 Angelababy 带来的歌曲叫做绿罗裙，这是她主演的电视剧云中歌的片尾曲。 我的星空只剩漆黑一片，没有你在身边，繁星不见， 之云中歌，这是由杨颖还有杜淳、陆毅等主演的一部应该叫做古装大片啊，也是接档花千骨的一部剧了。那这首歌的片尾曲呢是由 Angelababy 携手谭旋来共同作词的，并且呢也是由他来现身演唱，这应该是 Angelababy 第一次现身电视剧的歌曲了吧。最近有追剧吗？不过最近好像说这部剧的进度有点慢哈。好了，接下来听到这是张真的歌《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天地我笑一笑，古今我照一照，哦，人间路迢迢，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

红唇族年少时候谁没有梦，他们的成立呢是因为当时的电视台举办街头美少女的选拔活动，然后在很多的美少女当中就选出了四位组合的成员。在87年的时候呢是发行了首张的专辑红唇主张，从此一炮而红，也成为了台湾青少年的梦中情人了。刚听到的这一首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啊，是来自于他们的专辑浪漫主义当中，这是一个和小虎队同时代的女孩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小虎队当中的一员吴奇隆的歌，叫做爱恨之间。 爱与恨在燃烧，正与邪在缠绕，血与泪承载着荣耀，剑一晃足让江山动摇，爱恨之间总消磨着万世尘缘，真邪之念就在一线之间，古今豪杰但求一生傲骨冷冽，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中暧昧，错与对中徘徊，亏与被隐藏着豪杰，与一笑洗尽铅华污秽，爱恨之间总烙印着宿命誓言，真邪之念转眼灰飞烟灭，侠盗之间唯一不能轻易妥协，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一开始就已无路可退，爱恨之间总消磨着万世尘缘，真邪之念就在一线之间，古今豪杰但求一生傲骨冷冽，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收看一生轰轰烈烈，一开始就已无路可退， 这首爱恨之间呢是吴奇隆担任出品人的电视剧蜀山战记当中的主题曲。据说呢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也是耗时了一年之久啊，他就特别希望打造成为有史以来最豪华的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带。所有的音乐 demo 呢都是经过了吴奇隆之手。另外这一首爱恨之间呢是

染你的脸，我恨你，好恨你，对不起，谢谢，孤独刺伤我的背， 又加的对不起谢谢，是不是小军还没有在介绍谁唱的时候你会坚定的认为这是陈奕迅呢？其实他们俩的声音一开始的时候真觉得很像的，还有他的那一首说谎，在听的时候一开始总潜意识的觉得这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或者是说他翻唱陈奕迅的歌。哎，说到翻唱，他有很多的歌其实因为他的翻唱之后从不太热门的歌火遍大街小巷，也是变成了 KTV 点唱率极高的歌，像你是我的眼啊，还有我爱的人啊等等的。继续蔡琴，香烟迷蒙了眼睛。 答应过你分手的时候我不会哭泣，不会哭泣，只是那么不小心让想念迷蒙了眼睛。过你分手的时候我不会在意，不会在意，只是那么不经意让想念迷蒙了眼睛。你的深情变得好温柔，让我觉得好难过。也许你只是想要安慰我，但是请你什么都别说。我只想找个风大的角落，让温烫的眼泪凉透，在墙上做一个快乐的我。我要重新愈合这伤口，走的时候我不会哭泣，不会哭泣，只是那么不小心让想念迷蒙了眼睛。 蔡琴，香烟迷蒙了眼睛。说到蔡琴呢，总会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刘德华跟梁朝伟第一次见面，在一个很普通的音像店当中，就为了测试器材，这两个死对头哈，突然坐到了一起，然后并肩坐着，静静的来听同一张的唱片。那张唱片的名字就叫做《民歌蔡琴》。这一幕呢，也是随着这部当年获得太多奖项的香港警匪片深入大家的内心，而蔡琴的那一首《被遗忘的时光》从此呢也是印刻在大家心里了。

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小虫作词作曲。其实他写这首歌呢是跟潘越云有很大关系，可是内容呢却不是潘越云。怎么说呢，小虫呢还在念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附近向一位老先生租了一间房子。每天黄昏的时候呢，这位老先生就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望天上的白云笑，嘴里呢还会念叨说云啊云啊。后来小虫才知道这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名字就叫做云，但是呢老先生还一直都念念不忘，而且他也特别喜欢潘越云的那首天天天蓝，所以小虫的这一首歌灵感就由此产生了，于是便写下了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有时候觉得写歌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候是身边人给你灵感，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梦也会给你灵感。再来听到林志颖的这一首歌叫做《戏梦》，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昨天华山论剑，今天决战倾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我多逍遥。爱来爱去，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今天决战倾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我多逍遥。爱来爱去，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岁月如飞刀，他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身单寂寞愁，我统统摆一回。谁伴谁想谁，我伴谁又想谁。